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6章，豆腐一睇到咁啊，即刻伸长条颈啊，周围望。我一关门，佢又歪咗个头问：喂，做咩做咩？手抽筋啊！我觉得自己个喉咙真的有啲发干，我对住豆腐同阿砖碎啊，使咗个眼色讲：门后边有一对脚啊！大家一听，全部面色齐齐齐变晒，连一向神情平静嘅砖碎亦都忍唔住变咗个面。佢沉声咁讲：除咗脚，仲有乜嘢？我谂翻头先嘅情景，只系觉得心有余悸，任由边个一拱开道门就睇见一对脚吊喺嗰度，估计都冇办法镇定噶啦啩。嗰对脚大概系吊到我腰嘅位置，脚以上系乜嘢我睇唔清。不过我估门后边嘅嘢同我哋喺步翻后边所见到嘅，可能就真系同一样啦。一时之间，大家都唔敢轻举妄动啊！不过就系咁塞喺呢度，亦都唔系办法。我定咗一定神，示意大家就攞出武器，唔理系乜嘢，都唔可能匿得过噶啦。想要搞清楚事情嘅真相，就只有往前走啦。跟住我猛咁将道门一推，朱红色嘅木门发出咗一声嘅大声，然之后全部开晒。一时之间尘土满飞扬，大家手里面有的就攞住枪，有的就攞住刀。我哋阿豆腐就更加之手执一把探铲，再搭上一副随时准备同人哋开片咁嘅衰样。点知道个门一开，大家都呆住咗啦，因为喺个门后边空空荡荡只有一条黑暗嘅走廊，边度有咩一对脚啊？砖碎啊，挑咗一挑眉，一副已经毁咗容嘅面啊，对住我突出嘅眼珠啊，显得好鬼死恐怖。佢啊讲乜嘢回事？我宁愿啊，佢用嗰一边好啲嘅面嚟对我嘛，因为嗰一边面喺呢种环境之下咧，就更加惊栗，等人哋更加唔习惯嘅。豆腐啊，摸一摸个头讲：喂，老陈，你系咪太紧张，睇眼花啊？我眼神呢就好得好紧要，回想一下求先嘅情形，绝对就唔可能係睇错嘅。我就示意大家将啲光源集中埋一齐，将门后边嘅走廊仔仔细细咁观察咗一次。呢、这个走廊一边呢係一个林院，一边係一个大门紧闭嘅偏殿。呢、这个林院当中嗰啲花花草草呢就生到乱晒大龙，喺个灯光照耀下边张牙舞爪。一諗到呢啲花花草草好多年前就已经埋咗落个沼泽下边，而家又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形态出现喺我哋嘅眼前，就觉得真係诡异之极啊。顾文敏打量咗几眼，佢讲嗰个嘢肯定已经系潜上咗我哋，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。萧静就讲：哎呀，修建咁大嘅一片建筑，都唔知道用嚟做乜嘢嘅。你哋讲啊，呢、这个走廊系通向边度噶？ 豆腐只眼一碌，佢又想吓佢啦。佢又讲：据说啊，呢度系仿照嗰个阴司宝殿而做噶嘛，所以咧呢度嘅走廊啊、房间啊，全部都系俾地府入边嗰啲小鬼出入噶。咁呢条通道就话唔埋，梗系连接地獄㗎啦。 转吉一听啊，哈哈大笑，指住豆腐讲：你啊将人哋当三岁细蚊仔咩？以为啊都好似你咁容易上当㗎喎。唉，得啦，冇几日功夫，转吉已经将豆腐嘅本性啊睇透咗。佢呢句话就真系几打击豆腐嘅，豆腐都冇达成目的，就好鬼郁闷。挥住个手电筒，当先就行向个走廊入边，大家就鱼贯而入。行到紧闭住嘅偏殿门口嘅时候，砖碎突然间就窒咗一声，出声讲： 陈元，你过嚟睇。佢指住关到实嘅木门，好似就发现咗啲乜嘢咁啊！我行到佢嘅面前，只系周围咁睇，担心里面藏住啲乜嘢会突然间飙出嚟。喺呢个时候就有啲分神，呢阵时顺住砖碎嘅手指嘅方向一睇，不由得亦都打咗个突，因为喺个偏殿嘅门口上边有一个叉。呢一个叉一睇就知道系用啲匕首一类嘅嘢画出嚟嘅，叉嘅下边系一个古古怪怪嘅符号，有啲似啲变形字，又有啲似白字，又有啲似个日字，望真啲又似个向照啊！咁呢个系咩意思呢？大家睇到都凑晒过嚟，咁就听见阿专吉啊讲啦。好似系咩人留低嘅记号喎、佢知道我嘅事，佢问我：陈兄弟，会唔会系陈老爷子一班人留低嘅记号啊？我盯住呢一个咁嘅变形字讲：有可能啊，呢、这个字好似系一个白字。当初嗌阿爷爷前嚟嘅落款处，咪又系一个白字咩？顾文敏微微咁皱一皱个眉头讲：呢、这个叉系咩意思呢？豆腐又摸一摸个下巴讲：叉咪就系错咁解啦。呢、这个记号会唔会系话我哋知呢、这个偏殿里边冇陈老爷子要揾嘅嘢，所以就唔使入去啊？呢、这个推测呢就好似系有啲谱啊。谂嚟谂去，最简单容易理解嘅，似乎就系咁啦。萧静就讲：咁既然系错，咁我哋就唔使入去啦。我谂咗谂，心谂呢、这个门既然有阿爷佢哋一班人留低嘅记号，佢哋肯定就入去过，或者会喺其他度留咗啲咩线索噶噃。根据佢哋嘅行踪，话唔埋可以查出阿爷佢哋此行嘅目的。呢一个念头一转，我就有心要入去睇一睇啦。我对阿萧正讲：你惊嘅话，你就留喺外边，我入去探一探先。砖碎佢哋啲人更加唔怕事咧，完全就同我谂埋一齐啊！当即大家就准备推门而入啦。砖吉出力咁喺个门度一推，不由得系咦咗一声：门从里边上咗锁喎！呢句话一出，大家就面面相觑，全部人嘅头上都系雾水。门喺外边上锁就好正常啫，但系喺入边上锁就好似唔系好正常咯噃。而且想要喺入边上锁，咁啊必须有人先得噶。唔通喺呢个木门后边有人？呢道门就唔似而家嗰啲防盗门咁密实嘅，门里边呢就仲有一啲细嘅罅隙。咁諗到呢度，我忍唔住就将个灯光凑到去呢啲咁嘅细罅隙嗰度，隻眼就贴上去向里面一望啦。点知道就係我咁一望，一下子我竟然望到咗一隻黄色嘅眼球贴住个门罅就向我对视，跟住佢隻眼仲喐咗下添。我吓到个手一震，个电筒就啪声跌咗个地下边。我的确就真係受惊唔少啊！原本我就諗住向里面偷窥一下啫，望下里面有啲乜嘢嘢㗎嘛。点知道一睇竟然发现里面亦都有人喺度及緊我哋。而且里面呢隻嘢究竟係人定係鬼都唔知。哇，真係嚇到我成鼻都係汗。我咁大嘅反应，大家都莫名其妙。豆腐嘅神色即时紧张起上嚟啦，佢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唔系天不怕地不怕嘅咩？喂，睇到咗乜嘢啊？吓成咁嘅！我啊吞咗啖口水讲：里边有人，或者系鬼，佢哋啊隔住个门喺度睇我哋啊！萧静一听到即时大叫一声，即刻就离开佢条门啦，远一远，匿埋喺我身后边。豆腐嘅面色一变，佢又讲：呢、这个地方除咗我哋，仲点会有活人噶？肯定系个粽子啊，唔系粽子啊，点会偷窥我哋啊？砖碎只眼咧就直不甩咁盯住个门，阴森森咁讲：系人系鬼， 入去睇睇。跟住就对阿中公同埋专吉啊使咗个眼色，两个人会议即刻就开始撞门啦。我同阿豆腐自然都唔能够翘埋只手嘅，吓归吓，我哋两个系俾吓大嘅，即时亦都跟埋一齐去撞门。呢道门喺我哋几个大男人嘅撞击之下，冇几下就砰一声就打开咗。顾文敏就早就举起啲枪，枪亦都上咗膛。个门一撞开啊，乜都唔使讲，先开一枪先。点知道一撞开之后，后边就黑掹掹一片，目光所睇到嘅乜嘢都冇。萧静就企喺个门口嗰度望下望下，冇见到啲咩可怕嘅嘢，佢先小心翼翼咁行咗入个店入边。佢讲：偷窥我哋嘅喺边度呢？豆腐亦都打住手电筒啊，东张西望，目光最后就留喺我身上。佢讲：老陈，你冇睇错啊嘛？我心里边亦都打咗个突，总觉得有啲唔妥。第一次开门就发觉门后边一对脚，结果打开乜嘢都冇。第二次系一只眼，结果打开又系乜都冇。唔通嗰个嘢专门喺度玩嘢嚟吓我？我同佢无冤无仇，佢做乜嘢啊？针对我呢？諗到呢度，我冇理阿豆腐嘅话，亦都冇理大家疑惑嘅眼光，我就将个手电筒嘅光芒啊拧到最大，开始观察呢一个偏殿啦。偏殿嘅中间啊乜嘢都冇，周围嘅墙壁上边画咗好多阴森森嘅壁画，一眼望落去，全部都系一幅幅群鬼出巢咁嘅画面。嗰啲活灵活现嘅鬼物呢，就好似真係要想个同个墙壁嗰度跳出嚟咁，等人哋一睇就觉得好唔舒服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光线嘅尽头突然间出现咗一啲反光喎，金色嘅光芒一闪而过，喺呢个黑暗里面好似有啲乜嘢咁。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凑上去，一睇即时大吃一惊，因为在前边的柱下边显然坐住一个人，确切来讲是一个挂住烂衫的白骨。白骨的手腕上边戴住一只表，头先的反光就是从他反出来的。他是边个呢？我即刻意识到他应该就是那个将个门反锁起上来的人吧。唔通讲当时喺个门外边有啲咩危险，等到佢呢就匿入咗呢个偏殿，跟住就将个大门紧紧咁反锁住。眼睇住眼前嘅呢一副白骨，我一下子就睇见咗白骨旁边嘅背包，背包系扁嘅。我就踎低咗，然之后攞把匕首就将个背包挑开，发现里边冇食物同埋水都冇。唯一剩低嘅系一条绳、一把匕首、一个镯，好显然呢个人就真系食物消耗尽咗之后困死咗喺度嘅。其他嘅人亦都围拢过嚟观察咗一阵之后，专帅突然间拧转个头向个门外边，对阿中公啊使咗个眼神讲：攞上枪去门口守住。好显然呢一个尸体等佢意识到殿门之外可能真係藏住乜嘢危险嘅嘢，唔係嘅话呢、这个人都唔会困到呢一种咁样样嘅境地。专吉就若有所思咁讲：佢嘅装备里面仲有匕首，如果我系佢，即使冇武器亦都会拼一下嘅，唔会坐以待毙。我睇因为呢就呢一个人太胆小，因为就是当时的情况好奇特啊。咁究竟是怎样的奇特法呢？我们现在就没办法知晓。好奇特，咁究竟怎样奇特法呢？我们现在真是不得而知了。中公就立着枪守在殿门口，等我们就稍微安心一点。他是一个谨慎可靠的人，有他把住这个门口呢，我们就少了一重的后顾之忧。在这阵时，顾文敏踎低身，柔声咁讲： 你睇睇佢衫袋里面有冇啲咩身份线索先。 讲完我不由得嘅啪啪额头，心諗仲系女仔细心，头先咁一番胡思乱想，将最重要嘅事就忘记咗。眼前呢个人会系边个呢？佢有可能系当时嘅嗰支队伍里面嘅任何一个人，甚至佢有冇可能系我爷爷呢？当然啦，我认为我爷爷系唔会咁细胆嘅人嘅，就算佢系去咗绝境，亦都会拼死一搏。我谂呢一种性格喺陈词同埋我嘅身上都可以体现得到。坐以待毙呢一个词唔会出现喺陈家人嘅身上。